又到新年啦 ！MyRadio 同普罗政治学院今年会喺维园年宵市场嘅14、15号摊位恭候各位嘅光临。今年除咗会有一系列新款 T 恤出售之外，仲有历史在笑同埋郁敏会客室嘅 USB 手指、精美环保袋同埋限量版郁敏水杯发售。卖晒就冇噶啦！大家记得喺今个月嘅10号至15号过嚟我哋维园嘅摊位啦。 好，人民講信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做埋呢節目咧，咁我哋就過年嘅啦。咁其實大家精通呢個術數嘅話，你知道咧，其實已經立咗春嘅啦。立咗春就即係換言之，我哋已經進入咗戊戌年嘅啦。OK， 咁就下個星期咧，其實我哋就應該休假嘅嚇，因為都大家嚇過年啊嚇。咁希望咧，即係我哋個計劃咧，就喺過年之後第一個禮拜咧。就同大家見面，咁但係 未初幾啊？呢陣時應該 咁，起碼都初七之後啦。 初七之後， 初七之後 咁又唔止第一個禮拜噶咯，可能兩個禮拜噶咯， 最好就兩個禮拜啦。咁大家可以儲足，即係我哋可以儲足啲題目同大家一齊去傾啊嘛。咁就今日呢個題目咧，其實就阿滿叔嘅專長嚟嘅。咁大家知道啦，其實滿叔就 玩呢樣嘢，玩高爾夫啊， 高爾夫球都相當之耐啦嚇。咁對於香港高爾夫球場嗰、那個運動啊，同個場地本身都熟悉嘅。但問題咧，就因為始終呢種運動本身都俾人一種好貴族嘅感覺啊。咁所以咧就引起好多不必要嘅誤會同埋誤解。舉個例啦，譬如話最近牽涉到嗰個粉嶺嘅高爾夫球場嗰個問題咁樣嚇。咁技術員可以去嗰張相俾大家睇一睇啦。因為咧，即係如果你一睇，咦？咁你好直覺一樣嘢啦，即係如果喂我嚟攞咗嚟，我嚟起樓俾人住咁樣係嘛？咁會點咧？咁樣咁事實上亦都係近期引起一個即係相當之 唔係呢個咧，就講咗好耐噶啦。將啲嘢又講提咗啲題目，最近咧就啱呢近咧就話有機會咧放出嚟，終於肯撥翻出嚟啦，撥翻少少土地撥翻出嚟，呢個咧係大突破。我哋今次一講咧，就大家已經明白咧，個球場嘅地係點，原來咩嚟先？呢種地咧，佢又唔係私人土地，佢又屬於遊樂場條例嘅。遊樂場條例嘅意思即係話，政府咧係俾一啲土地出嚟咧，係免費俾一啲嚟供應俾啲人咧，就當休閒活動嘅。 咁我第一時間聽到就係呢啲休憩嘅地方應該係公眾噶嘛？ 係啦，呢個就係呢個啦。咁咧，當初咧，譬如話你你係印度會咧，印度你一印度人成立個會咧，就可以申請一隻地，咁樣可以開個私人會所，就攞地。譬如你喺個邦版咁啊，你就可以申請政府嘅地咧，攞個就做個私人會所。你係一個原作級乜乜乜會咧，又可以認為你係童軍咧，就攞笪地喺座大廈咁樣。 咁即係而家我哋喺界限街喺太子嗰邊嗰個警察嗰個就都係 全部都係啦，二百幾個會，再香港有二百幾個私人會所咯。即係嗰啲私人會所，但你啲私人會所唔同啊， 唔同嘅嗰啲好 exclusive 嘅， 但嗰啲。私人會所咧就係話咧，你譬如話我中意打呢個滾球或者草地滾球或者咩咁就可以政府真正 攞嚟。譬如你跑馬地嗰度買咯，跑馬地 乜都得噶。總之有二百幾個會咧，就係攞呢樣會嚟，即係佢有一個目的咧。咁樣就為公眾好，或者對香港好，咁於是就可以攞得到笪地噶啦。當日咧就我就好可惜咧，就係啲打功夫啲人咧就唔去識真，唔識寫英文，可能冇去攞笪地起個功夫會所咁樣，呢個真係失敗真係。即係你一個香港咁多人打功夫，有人幾萬、幾十幾廿萬人打功夫，你唔攞笪地嗰 啲。阿滿叔講呢個就講笑啫，諗大家知道啦，呢個咁嘅條例都係港英時代殖民地時代遺留落嚟嘅。你識得做呢樣嘢，佢又批俾你，咁後邊一定有一啲。關係喺度噶啦，呢啲關係嘅意思就係、你同嗰個英國人管治嘅文化，或者同個語言上嘅溝通嘅能力， 啊，冇咗呢樣能力咯，咁又唔識申請，可能特別你又唔識一個律師或者之類 咁。你都冇啊， 譬如話你 嗰陣 時識咗個律師，佢又打功夫嘅，咁佢咪幫你申請，咁可以申請，但係地可以。 其實如果跟住阿妹叔講喎，佢申請本身唔係太難嘅，佢申請本身唔係太難。 唔難㗎。 問題就係、是、第一樣嘢，你連呢個資訊都冇， 佢唔話俾你知啊。 佢唔話俾你知。 香港好多創政會最興唔話俾你知啊，即係好多而家咧，其實而家香港啲會所咧，可能又會食飯嘅，你佢唔能夠趕你走。 系啊，不過你 唔入去啊嘛， 你感覺上佢唔俾你入去，感覺上 係啊， 你唔俾你入去啫。 咩遊艇會啊，咩會啲可以行入去噶？ 係 一樣公招呼你噶，佢唔能夠唔招呼你噶，係嘛？即係呢啲嘢咧，就因為好多嘢啊，有人一般人唔知，佢亦都唔想講俾你知。於是咧，好多原本係做啲公眾嘅場所咧， 特別變咗私人 ， 近乎私人啦，你話近乎私人上，嗱呢個咧亦都 基本就係佢變咗用私人嚟營運啦， 啊， 用私人 公眾地方、公眾資源、 公共資源， 但係就俾好少數嘅人啦，咁甚至我哋可以講呢啲係社會精英享用咁樣，咁但係調翻轉睇啦，大家又唔好過分去即係批評呢樣嘢，個原因就係、是。你都體現到當年咧嗰個殖民地政府嗰種管治手法嘅圓滑，咁佢唔會話咁粗話，呢啲地一定係精英用嘅，啊呢啲地即係其實大家嘅，不過就 佢唔係精英。而家點解呢個會所咁貴咧？其實好簡單，佢會員一早爆咗棚啊。咁你要買咧，就要喺出邊二手度買炒價，咁你咪炒到幾千萬咧個會入就會入會值咯。其實佢目的唔係咁，可能佢十萬八萬入得會噶嘛，但佢因為你要佢要冇位俾你啊嘛，你咪要出邊買咯，出邊買咪就出邊 買佢。你嗱你調翻轉咁諗啦，你當然炒黃牛飛啊嘛，你最近嗰個亦都俾人。鬧都緊要啦，九石讓過嚟香港嗰個炒到成皮嘢，張飛，咁你諗下點，即係點解會點可能會搞成咁嘅啫？ 畫條都飛唔賣出去啫嘛，佢公眾賣唔到，即係你排前面三個位都冇。 我知道，但係最大嗰樣嘢，嗰筆錢唔係嗰個，即係我哋如果咁睇就唔係嗰個主辦單位賺到嘛，就咁啊。咁而家呢個高爾夫球嘅就唔係啦，因為點解咧？呢、這個我睇到係嗰個機構本身都係得益嘅嚇，炒到咁貴嚇。 我得益就好少啊，佢唔係好得益，可能係佢可能要啲就服務費、手續費嗰度得益咁樣，嗰啲係好濕碎啫。 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因為你炒貴咗之後，你成個會個 status。 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一樣嘢啊，買入會咗嘅人咧，佢唔係去打啊嘛，佢唔係去打波啊嘛。 呢個純粹一個所謂 social status， 咁變成嘅使用率好低。咁呢樣嘢咧，佢咁樣佢嘅谷使用率咧就話我開放啲時間俾啲公眾入去打，咁啊將個用使用率提翻高翻啲。即係呢啲咪真係揾嚟搞，即係問題嘅本質。 嗱，我簡單複述啦，頭先換叔講嗰樣嘢就係、是、呢、這個會籍本身。原本就以前就唔係咁矜貴嘅，但 係 近年咧因為某種原因， 近好多年高。 OK。但系咧，你有塊地都好啊，你都有人用。而家問題就係、是、有會籍嗰啲人其實唔打 golf 嘅， 佢可能真係食飯或者 食飯 啊，或者粉啊，偶然打一次咁啊， 咁啊 偶然打一次。 即係咁呢個就係錯資源嘅錯配咧，理論上啊， 使用率又好低咁啊，呢、這個又係一個好好。 所以大家直覺就是、喂。拆咗佢起樓啦，或者起公屋啦，或者嚇 咁啦，就拆咗佢咧，其實影響唔到個球場嘅。點解？因為佢球場原來靚球場嗰部分咧，有啲十幾廿個洞或者卅個洞嗰度部分咧、 嗯， 就唔拆嘅，佢拆一部分咧，佢另外有啲新嘅部分咧、 嗯， 新嘅球場嘅部分咧，第三四個球場嗰度咧可以拆。 嗯嗯 嗰度咧就係、是、影響唔到個靚場嗰部分， 嗯、 啊，即係嗰個比賽部分，比賽球場嗰啲個十幾廿個洞啦，係冇壞到嘅。 嗱、啊，呢、這個就算我跳出嚟去講講成個問題啦，成、嗯、個問題就好似而家好似有一啲 冇損害到個國際名譽， 大家爭地、嗯，其實就唔應該爭地。 嗯、 我琴日行過旺角， 嗯、 哇！大佬你真係～即系点解会搞成旺角？好似你去维园连沙湾去连烧咁样嘅咧？其实你香港本身咧，你要睇一个问题就系、是、所有嘢，我哋嗰个人口嘅政策、啊、我哋应该有一个重新嘅 review， 重新嘅审核。 就因為所有嘢都 overload， 就唔好搞到大家去喺嗰個內部度咧去爭呢啲資源咯。譬如話啊，你要成個高爾夫球場拆咗佢，咁其實我又覺得我亦都認同阿莊滿阿滿叔嗰個睇法， 唔係拆㗎，佢 拆。你可以保，你可以保留翻，即係香港仲有呢個條件，但係個前提就係你唔好繼續輸入，即係個人口嘅增長，個繼續輸入呢啲新嘅人口。咁你先解決到個問題咯。如果唔係，你所有嘢都爆煲噶，你醫院又爆煲，住屋又爆煲，你教育又爆煲噶，運輸又爆煲噶，係咪啊？咁你搞到就話，所有嘢都咩啊？郊野公園又唔愛，啊，高爾夫球場又唔愛，就起曬樓。 公眾一定要知道咧，老球場嗰部分咧係唔拆嘅，一定唔拆嘅，即係靚嗰部分係唔拆嘅。佢拆咧係拆新嗰部分，市嗰部分，嗰部分咧就可以拆，即係。佢而家咧都有方案啦，而家就最近有提出咧，就話有機會咧放翻啲少土地出嚟啦，攞嚟起樓。 佢要，佢梗係要啦。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唔妥當嘅。你即係譬如好簡單，譬如話呢個高爾夫球場周圍起曬啲高樓咁樣。我又不認同呢種做法咯。 咁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呢個係一個破壞個風景，破壞個景色嘅問題啊。但係呢個都冇計噶啦，呢樣 咩唔係咁啊？我又唔同意呢個講法，即係我始終都堅持就話，而家你點出個問題啊？心就係、是、你香港嘅人口嗰個政策，你自己要 review 咯。因為你一唔 review， 所有嘢大家都喺個。在个笼入面大家即是争来争去啊。 当然啦，佢有啲嘢佢又唔肯 review， 譬如话佢军事用地嗰部分。 係呀係呀，解放军嗰啲你系咪吓。 佢又佢都唔系好使用嘅土地㗎，係咪即係佢又霸嚟做乜啫，係咪呢啲又唔讨论住嗰度。 但唔系唔讨论住呢啲。呢啲塔布嚟㗎，你唔讲得添啊，你唔可以问呢个。 再拖到我諗再拖十年八载咁样啦。咁你土地有呢套 嘢。唔系㗎，叔你又唔好讲拖十年八载，因为而家搞緊大湾区㗎啦。咁你迟啲又系成个人口嗰个迁移㗎啦。迁晒即係甚至你可能冇咗香港呢样嘢。不过呢个系题外话啦。我想问一问你有冇呢个球场打个波？ 打个。 点啊？如何啊？ 其实咧，呢啲球场质素咧系好唔得嘅，差嘅，因为一来老球场咧，二嚟使用率低咧，维修又差，同埋一般你根本要使好多钱噶嘛，你咁你咁使用率差，咁又收入咁收入唔到，你咪维修嗰度差咯。喂，好简单，一个靓球场咧，基本上咧，你唔打佢咧，你呢个使钱噶喎。 系啊系啊，你啲草要喂，全部要执， 要执噶嘛，又系要有人 take care 噶嘛，系嘛？以前嗰啲球場咧，唔係佢老球場嗰啲，佢啲舊球場以前係用嚟水喉嚟啡啫嘛，用嚟交喉，即係個連自動噴水系統都冇嘅。咁當然而家要開始嗰度改啦。 但係呢啲好搞笑嘅。嗱，你香港即係都係有錢啦，到依家仲係你無論足球呢啲球場，即係真係要保養，全部都唔掂嘅。政府大球場嗰啲地都唔掂噶。 是吧？呢个使钱嘅时候，当然使得好冤枉咯。 唔系啲钱唔系冇嘅，啲钱系使咗啲唔啱使嘅地方度。 香港有个养草专家，养草专家边个嚟咧？喺马会个最靓草，因为草最一直连到买得靓嘅个草地。咁我又唔知点解。即係養草專家有幫下手嘅，但係話唔到屎咪整啦。點解起出嚟咧？ 唔係咁呢啲入邊後邊有山頭嘛。嗱，頭先有冇出舉？譬如馬會，喂，馬會個政治力量幾大？咁梗係搞掂啦。咁其他啲冇政治力量啊嘛。 佢要草靚嘅話，咪靚咯。 係咯。 嚇！咁佢話冇人讀書，冇人識讀啊嘛。我即刻派個人讀書讀到博士翻嚟，讀幾個博士翻嚟咁啊。 嗰陣時好搞笑㗎，教育場嗰啲揾個顧問公司，唔知咩温布萊顧問，又係搞到一撇屎咁樣咁啊，又搞嚟搞都搞唔掂。其實就冇可能嘅。 嗰度係㗎，就咁樣起嗰個人同養嗰個人又唔同。呢個有一個養草部分咧，變成交咗俾即係康文署。 係啊係啊， 康文署又唔係專家，係嘛？ 又亂嚟咁樣。 咁呢、這個。即係呢樣嘢好難一樣嘢嚟，你起嗰人就要專家，養嗰人又專家，專家係嘛？ 唔係，但係最慘嘅香港唔係冇錢啊嘛，即係你香港唔係冇人才冇錢咧。如果你話大家真係正正經過咗一樣，就冇理由搞唔掂嘅，係嘛？而且搞好多年添。咁但係阿滿叔頭先一樣，你講我唔明啊，那個會籍咁貴。 照計應該有塞入去。 唔係唔係，好似好貴，係出邊個二手價。 唔係唔係嗰個底， 唔係等於個唔係球會嘅價。你真係二手價幾千萬， 真係攞命真 係。球會無關，即係你可以好噏耷㗎，你間餐廳我噏耷㗎，但你入得嚟咁啊，你要入嚟咁辦法啦。 大家但係爭住入，爭住入，啲嘢又好食㗎嘛。 咁呢樣嘢同個會無關啦。你即係如果你幾千萬入個會，嗰個會咁嘅樣真係。我話俾我話咧，嚇死你！呢個會所等到你嘅客車咁大啫，真係你真係可能個有錢佬嘅客車 咁大。咁我唔明啊，阿穆斯林，我有兩個問題唔明。 個會所舊啊嘛。 其一，咁而家打喺香港打高爾夫球嘅咩人咧？ 我想都是啲深水埗啲廠佬啊！ 哦，咁但係都 老人家廠佬咯。 如果佢哋呢批走咗就冇嘅咯， 佢咪將個會佢個名字交俾個仔咯。 我知咁，但係個仔未必打噶嘛。 咁佢交俾另一個仔。 嗱呢個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你有咁嘅場地，香港適唔適宜舉行嘅國際性嘅賽事？ 有本年都有辦賽事。咁嗰個賽事佢保持翻嗰十八個洞最靚嗰嚿十八個洞咯，咁佢就揀到十八靚洞俾佢噶，係嘛？係嘛？佢有幾廿個洞啊嘛，佢長期保持嗰即係佢要辦比賽嘅時候咧，佢休息三四個月噶，嗰靚嘅十八個洞保養十八保養幾個月噶，人先比賽噶。 咪等於大球場咯，咁、你如果譬如話每年嗰個七人欖球賽，咁佢都保養下噶嘛，之前啊嘛。 其實咧，欖球呢樣嘢又唔關個草地事嘅，個草地幾爛啊，亞特佢唔同足球喺地下要平要。 冇，你搞完一次欖球就真係咁唔使踢波 啦，唔使踢㗎啦，爛到不得了，因為人飛踩到個笪爛，踩到爛曬。咁呢樣嘢另一回事，咁啊，至於草地咧，佢淨係補十八個洞就得噶啦。咁樣你有54個洞噶嘛， 係嘛？咁如果我哋綜合嚟講咧，其實香港嘅高爾夫球嘅運動咧，阿妹叔你覺得值唔值得推廣？ 要全世界都要推廣，因為即係呢個運動其實佢已經去到一個某個啲人嘅休閒娛樂嚟嘅，而家將證明咗咧，呢百幾百年嚟證百零幾年嚟證明咗咧，就係呢個係一個最佳嘅休閒活動。 嗯 啊，你其他休閒活動咧，我都提過好多次嘅，潛水係種好玩嘅活動啦。滑雪有種好玩嘅活動啦，但我呢等呢個社交就冇乜同社交拉上關係，你冇可能滑雪佢有社交，你潛水有咩社交嘅係嘛？咁你打高爾夫球咧就有社交啦，即係傾下偈啊，食下飯啊，因為你一定連串埋食飯嗰樣嘢噶嘛，打高爾夫球去會所啊食飯，沖完涼啊食飯咁樣，呢啲一連串嘅活動。咁你滑雪同潛水點會社交咁啊？點會沖涼？點會食飯？即係講埋連串冇呢種社交活動喺裏邊噶嘛？ 我就咁樣嘅，頭先梅叔嗰個講我都同意嘅，因為嗰陣時有以前我哋去旅行團都係咁，係佢哋點解成班去即係參加旅行團嘅？就唔係話即係旅行團入邊咧好吸引，就成班約埋去打 golf 啊， 但係就唔喺香港，去泰國。 啊，之旅啊， 系咯，但唔系好有钱人嚟嘅，即系唔系话嗰啲百万，即系 唔使， 而家都唔系讲百万，唔可以佢算富翁啦，即系都系普通嘅中产阶级咯， 中产可得噶啦。而家兼用高爾夫旅行呢樣嘢係好普遍嘅，好普遍嘅，因為呢種係一種約埋一齊去玩咁啊！呢樣嘢係最佳嘅娛樂嚟嘅，最佳嘅節目嚟嘅，因為你冇其他活動可以一齊去玩噶嘛啊咁啊！當然大家係熟嘅可以啦，通常有 都有嘅。其實打高爾夫咧，頭先我叔講我哋話。都是一種在外國一種 networking 的運動嚟噶嘛，即係話 大陸都係噶啦，而家 你透過打高爾夫球就認識一啲即係所謂比較社會上有地位啊，或者即係比較精英嘅。 你呢樣嘢你即係加落去啫，呢樣係咪精英都唔緊要，都容易傾得埋啦，即係有嘢傾下啦。咁你譬如搞電影都可以聯誼嘅，但我就好少見到大家就放場電影又食餐飯又傾下偈，我冇。咁呢種活動嘅喎， 唔係因為個問題， 你要睇話劇都可以咁做， 係咁上下。 啊，問我冇見過咁做 嘅，有人打麻雀。 打麻雀，打麻雀得，打麻雀咧就連埋食飯， 係啦， 呢樣嘢又有。 但係問題就係打麻雀，你始終都係四個人， 四個人啊嘛。 咁你可以咁講，你話啊，成即係十幾二十人打麻雀咁啊。咁但係始終就係唔同嗰個就係一個群體真係真真正群體嘅運動。 因為佢打高爾夫有一個樣嘢好得意咧，佢活動有比賽之後咧，佢真係佢個活動咧。你不是四個的嘛，雖然一早就四個，但他可能認識了幾十個人嘛，這件事他吃飯都是幾十成幾十 十幾十位。其實我知道有些人就是真的透過這種的運動作為一個社交， 有派卡片派幾多派卡片啊，你做保險做金融也很多的，很重要的，真的因為沒有其他活動是好像這樣。因為你譬如說你總統見面都是去打高爾夫球，因為你談的時間長啊， 系啊，我而家好几个总统都打噶，阿 Donald Trump 打啦 ，Donald Trump 打我上次我 你阿伯咁见佢都要打高尔夫球噶， 我上次一周时我漏讲咗啫嘛，佢嗰个度个 schedule 咧，即系佢度佢自己嗰个 schedule 咧，佢其中一个大前提就唔好搞乱佢打高尔夫球。 系啊，当然啦，咁你咪插入加入佢个 schedule 嗰度咯，咁你打埋嗰份咯，咁佢咪预埋你啊，咁啊。傾到咯， 好似就歷任總統都打嘅， 歷任總統打嘅， 就奧巴馬睇過打過之前嗰啲我唔知啦。 美國總統過都打嘅啦， 打啦。 咁我哋其他公司啲 CEO 都打嘅啦，大公司啲人頭都打。因為呢樣嘢，佢一來佢自己又自己需要打，佢自己又玩下輕鬆下 ，relax 下，又運動下，咁你又陪埋一齊運動咁解啫嘛。咁樣呢樣嘢就係、是，譬如話你去運動去游水，你又唔使，你又好少約埋一齊去遊啊， 唔關事嘅，因為呢啲太個人化。譬如我知道，譬如李光耀又游水嘅，咁佢朝早游嘅，但問題佢唔會帶埋成乜。不過咁樣講，毛澤東就係啦。 冇得人陪佢游啫， 佢真系佢成班人一齐走去游噶嘛，咁佢得嘛，但系就唔系个 正常。咁嗰个唔系成日客游或者系大家 guest 游嘛，客人噶嘛。 咁另外一个就以前喺中国就阿赵紫阳总理啦，佢都打噶，不过就佢呢个 佢个人啫， 佢呢个被批评嘅。嗱，我又想即系喺呢度问埋阿吴叔，如果譬如话你香港嗰呢个情况，其实我知道好多人都上深圳打噶啦。咁理论上系咪？理论上系咪？即系其实香港唔需要高尔夫球场，因为你去深圳都好近啫嘛。 而家大部分高尔夫分几种嘅，有呢个健高尔夫呢，而家大部分九成都系去大陆打噶啦， 系 咪？因为你唔通你排队去打教济州或者排队打呢个粉岭啦。嗱，粉嶺都可以打嘅 ，walk in 嗰啲就好貴咁樣，但係當然唔制嘅，我不如翻大陸，打得舒服啲，同埋打得有即係一切配套又好啲咁樣。嗰啲 king golfer 咧就係翻大陸打嘅啦。咁留翻 有朋友係嘅， 留翻喺香港打啲都通常係即係唔肯過關嗰啲人嘛。 冇嘅。咁你據我所知，譬如阿李嘉誠都打噶， 咁佢屋企樓下打啫，佢住嘅地方。 其實理論上咁樣，佢都唔使行出去，佢買塊地自己打仲打，真係 落下面打啫。佢嗰度係好近 嘅。因為佢唔係自己打噶，佢聽講嗰陣時前幾即係十幾年，佢話同阿邊個啊嘛，即係而家過身個阿趙世光啊。 哦，咁佢一日半 晒親曬親，我記得嗰次係晒親 一日半日咁打。 唔係喎，你真係要詳細講講喎。喂，六點幾鐘起身打喎，咁有錢喎，你俾我都唔得啦，因 為咁佢要趕住翻公司睇，睇住個市噶嘛，佢十， 所以你話做有錢佬都唔係意思啊。 咁又唔係喎，咁佢早啲瞓覺啫嘛。 係大佬，你唔應酬咁你就可以啫。 咁佢根本唔應酬， 係咯，唔應酬咯。 佢夜咗， 你話你有錢唔應酬，你又幾難啊？ 咁你李嘉誠又好啦，我嗰日早估計佢好少應酬喎，夜晚你好難請得佢出， 梗係難請得佢出啦，真係。 咁佢咪早瞓覺咯，早起身咯。 唔係，嗰個都係難嘅。滿叔雖然話你話，喂，朝早晨早你咁有錢，你仲要趌起身就係打 golf， 我仲要曬到阿媽都唔得。 唔係，六月六七點鐘又唔曬，六七點鐘又唔曬，早起身唔係曬。喂，有錢佬習慣早起身，唔係一件好難嘅事。你以為好難嘅就唔難啦，跟住你譬如話夜，我哋夜我瞓覺啊，要好難啊。其實你 你要早起身都得嘅，係嘛？ 明白。 特別你中意運動嘅人。 喂，嗰阿滿叔幾時你可以帶我去打一次啊？ 唔係你想要學識打，我帶你去冇用啊！你真係你唔識打，我做乜嘢啫？請你去打，要你去打係嘛？ 咪起碼影張相先好啊嘛！ 咁你要平時要練啊，咁你咪練習場練啊，請人教練教你打算啦、啊。因為你去啊。见咗日时间系好嘥嘅， 系啊， 同埋你又要真系使咗使钱，而家你班大陆打波都要使成1000蚊，要过1000蚊啦，系嘛，头头尾尾都过千蚊，咁样你无谓啊，咁你唔 enjoy， 咁你 enjoy 话你打得好先 enjoy 啊，你挥亲杆都挥唔打唔中个波，咁你 enjoy 咩 enjoy 啫？完全唔 enjoy 噶嘛，啊。咁 啊，買嗰套 gear 嗰套 好平嘅，有平有貴，咁你咪買啲平嘅先咯，買借買二手用二手先。 有冇租嘅？ 有，但係通常都唔好租啦，即係定係買翻套自己二手嘅、 嗯。 二手好易買到嘅，啲平到幾百蚊、1000蚊都有㗎啦。 嗯， 嗰啲器材咧又好濕碎啊，即係你到你中意呢樣嘢，你先落本投資啊，係嘛？係嘛？無謂咁啊，咁。培养兴趣一样嘢都好，你都要恒心噶，你唔好一步十寒啦。即系你玩一次，第二次唔玩，你嘥气 嘅。 即系你一定要中意培养咗啲兴趣先啦。 咁啊，冇错啦。如果总结呢、這个即系而家高尔夫球场呢个情况啦，咁啊，好多人咧其实就有一个盲点，就系、是、觉得咧，喂，我而家即系要咗呢高尔夫球场就可以。起到啲樓咁啊，幫助解決香港嘅住屋問題。咁我諗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錯覺嚟嘅。 錯覺，我哋只不過係個講公正呢樣嘢，講公正呢樣嘢，即係個土地又要善於利用。咁 同埋多元化利用。 多元化利用，因為自從你 本身即係你唔可以話全香港都住曬人、啊，其他咩都冇。 我仍要保留個，我定係支持高爾夫。但問題一樣嘢，而家個地咧本身係個唔即係唔係好。是有問題的地理的嘛， 是一個殖民地時代的落場條例， 但是我 鼓勵你的落場條例而得的地 嘛。你的意思就是其實這些高爾夫球場或者甚至這些其他這些會所的場地是應該做到給開放給公眾， 不是有落場條例就它有這個條例的，有規定要開放若干時間給、這個、 給公眾 給公眾的用的、 但是這個問題都由來已久了，我聽到其他都吵過的，譬如什麼什麼會啊那些都吵過，就是你說名字就開放給公眾，但是一check其實就冇嘅，咁呢個就要審計署嗰邊去，即係去。 其實好簡單啦，佢廁所將啲廁紙收曬得噶啦，咁你用唔到廁所，你用入咗間餐廳都冇意思啊，即係佢有啲橋係令你唔入，唔肯入，唔會俾你幫襯嘅，即係 dress code 啦， 之類啊，譬如話，即係你真係呢條橋就幾高啊。即係你間餐廳冇廁紙供應啊，你已經好攞你命嘅啦，真係啊！或者佢間餐廳嘅廁所冇水喉嘅，咁樣你已經玩死你，即係水喉壞咗成年都壞嘅咁樣，咁樣你咪你唔入嚟咯 。 即係佢公眾一定要公眾得嚟咧，要即係要辯論。真係開心見成咁啊！我歡迎你參你嚟幫襯咁樣咁樣。咁樣真係話到明咧，就你出邊入就你可以行入去食飯嘅咁樣。但係而家通常而家嗰種受惠於《落場條例》嘅會所啦，冇一間門口寫住歡迎入歡迎公眾入去嘅，冇一間 唔會咁寫啦， 係嘛？ 好，咁我哋喺呢度結束，我哋下一節就翻嚟啊。